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 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福啊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在对口相声中，要取得更好的娱乐效果，必须得捧逗紧密配合。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多逗哏的，今天就为大家说一位捧哏的高手，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范振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走进我们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一。今天我们的笑星传奇单元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范振钰。范振钰1927年生于天津，17岁从艺，1950年拜相声名家班德贵为师，专事捧哏。范振钰是个爱学习的人，他善于揣摩故事情节，研究人物心理，捧得稳准，严丝合缝且恰到好处。但是范振钰走上相声之路却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当时啊，范家是有钱人，这种家庭是不可能让孩子去说相声的。